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乘着透明的彩虹走远，这一切是否一厢情愿？宇宙中的星夜映照着你的脸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的滋味，把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孤独的上弦月，此刻没有玫瑰将蓝色的眼泪，丝线连进入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束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境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，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孤独的伤心月，此刻没有玫瑰但蓝色的眼泪，爱孤独来丝线连牵动我的心弦，世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接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境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车声笑声还有那鞭炮声，轰隆隆，你在哪里？忍住了最后一点伤心的泪滴，人海中有没有情？现在未来拥挤的孤独里，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不敢再与你相依，只放逐我自己，沉迷在风中雨中，往事随它去。不敢再留你爱你，只放弃这段情，封锁在眼中心中的你的背影。 我想再不会有人 随意们，如果真的可以，我要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里，纯真的心。